喂，第三节又翻嚟啦，讲咗两节嗰个突击啊，缉私。其实我想讲讲公安嘅，其实一样嘅啫。 嗯， 即系咧，当年我喺肇永都识得啲人啦，喺成捞专线咁啊，识得啲人啦，四会识得人啦，高院识得啲人啦。当时咧就江泽民个仔、嗯、啊，咁啊落咗嚟广东，咁就埋咗南海帮。 嗯， 咁咧由南海帮咧就。即系而家所谓大湾区啦，肇永嘅大湾区啦，佢、 嗯、 哋玩好简单嘅啫，啲官员啊去叫鸡去玩，唔、 嗯、 喺当地食饭。肇庆嘅官员，肇庆嘅当官嘅，倾任何嘢、嗯、就落去三水。 哦，可能三水嘅官员因为反而去咗肇庆，或者去咗四会。 系啦，而当时咧嘅南海帮， 嗯， 即系南海嘅地方啦，即系而家算佛山港。嗯，全部一到星期六日或者五晚都好啦，有头有面嘅就全部喺晒肇庆。咁啊，当然啦，玩就唔会去我哋啲咁嘅卡拉 OK 玩啦。佢有自己嘅地方啦，尤其嗰阵时啱啱开始兴大陆兴嗰啲叫生态园啊。 哦， 啊，生态园即系你好似个哎呀，好似农村咁包房食饭，喺度草棚噶嘛。 系啊系啊， 专食农家嘢啊，好巴闭。 你讲呢单嘢又旧又讲翻，我又记翻起啦。其实我就唔好知呢啲嘅，咁啊嗰阵时我咪广深珠发生嗰单咁严重嘅交通事故咧，咁、啊、我哋咪揾咗啲人帮我哋手嘅，咁 啊接触咗佢两次，咁咪有一次佢就带我上广州，咁佢一揸架私家车冚一声咧，哎呀，大队食饭啦，我哋食饭啦，就去咗呢啲生态园嗰度食嗰啲咁样嘅农家菜，好大嘅，好靓嘅。啊！全部坐晒佢专登整到咧几碌柱啊，咁啊上面好似个茅寮啊，咁啊你一张台四个人食咧，佢你系一个茅寮俾你噶啦，啊咁侧边好多个茅寮，即系好多张台噶啦。 系啊，冇错。 啊，咁佢食嗰啲嘢咧，就全部真系都好地道嘅，有番薯啊，番薯煮咩俾你食啊？ 健康啊！ 啊，即系咁样嘅，零零丁丁系另外一种你平时喺餐厅啊一边食唔到嘅，啊就真系几好食嘅。咁啊，佢哋嗰啲大官贵人就冚去晒呢啲地方。 系啦，咁啊，有啲啊近水边啦，最紧要就系有啲啊近水塘啦，即系唔系水，即系水库。咁啊，附近咧有多咧就基本上咧，除咗食饭博嘢咧，就好似俱乐部啊或者度假村咁咧，咁啊招呼啲官员喺嗰度，咁啊男啊有，女有，乜都有。 嗯。 咁啊，我就去过两次，因为我都话我做走私。咁啊。要認識到呢啲人啦、啊，咁佢就唔会同你讲呢啲嘅，咁啊喺嗰度倾，咁我就明白咗佢哋好怕麻烦、嗯，因为我喺我嗰度、 嗯， 尤其手机开始有影相功能， 嗯、 即系零八零九嘅，虽然未有 iPhone 啫，咁你而家诺基亚都130万像素啊， 开立冇嘅嗰阵时咩30万像素 有130万噶 ，Motorola 嗰啲咩30万像素啫，自己睇见都眼花 啊！咁、啊、有啲有啲，譬如好似牌子，我只有100万像素噶啦， 嗯， 影张相会扑街嘅，所以一到佢哋要倾乜嘢咧，就一队车咧就已经咧就离开咗佢哋当时嘅地方， 嗯。 咁咧就南海帮啊，最中意去肇庆，因为肇庆一到西江边，唔系西江边，即系你到关场附近啦，西江大学附近楼上咧，即系喺我哋见到一个作出嚟嘅大佛样嗰度啊，附近咧上山咧系好多呢啲咁嘅度假地方啊，好似酒即系度假村形式啊，食饭嘅地方就长期都喺嗰度， 好似西班牙式咁，有啲好似 啊咁啊。食饭啦，玩啦，啊，有啲里边有游泳池嘅，咁、 嗯、 咧就长期一堆人啦，咁我去到嗰度，咁啊有个茶房咁喺度，咁啊饮茶斟茶饮，因为咧就牵涉要落去呢个四会，马房港，吓、啊、有啲嘢要经嗰边进口，因为嗰阵时佢定咗位啊。嗰阵时我哋上废胶废料，废、 嗯嗯、 料佢有啲地方系专俾嗰笪地方俾你上嘅、 嗯， 你唔系个个所有嘅码头都俾你入得嘅，系、嗯、一定系某啲码头先入得嘅。 嗯， 咁样嗰度食饭咁诶，食完饭咁啊，有个朋友带啦，咁啊唔会讲冇讲钱，乜都冇讲，净系食嗰餐饭，知道晒你有咩要帮手，跟住佢话谂下啦，唔会同你讲冇问题。 想下，哎呀呢啲嘢我哋要睇下有冇相关嘅合同啊同埋政策先，咁讲完晒啦，咁食完饭，咁我哋散水，人哋继续啦，因为卡拉 OK 里面又有乜都有㗎啦。咁下一节返嚟讲里面有乜嘢啦。咁我走咗，跟住嗰个人话听日俾价钱你。即係带我去嗰个人，佢话听日俾价钱你，究竟收几多钱。嗰陣时我就係想废胶，因为呢废胶有好多种，有啲係值钱啲嘅废胶，废胶分好多种㗎嘛。有啲用过啊，用过嘅废胶啊，返到嚟大陆呢靓啲嘅废胶就可以做垃圾，都可以做白色嘅。如果啲废胶已经唔靓嘅时候，或者循环再用嘅咧，佢嚟到嘅时候，所有嘅即系最差嘅废胶咧，就做黑色嘅垃圾袋。即系我哋见到嗰啲啊。咁废胶有好多种，咁而家废胶里边又可能有其他嘢。咁我唔知道咧，总之人哋冇废胶，咁啊走嚟同人哋倾啦。因为个政策嘅，尤其嗰阵时啱啱开始咧，就所有渔网，都做唔到，系啦。咁而我亦都要。有批货是要出返口的。嗰批货呢就是我哋香港好常见的。好常见呢就是譬如好似我哋叫斜坡工程啦。 喔、哦、铺嗰啲网。 係啦，绿色网。 係。 去东帝盟。一定要去印尼，然后再由印尼去东帝盟嘅。原来中国是出最多呢啲嘅。 喔、哦。 所有我哋而家香港呢譬如做斜坡工程呢、 嗯、 你未完成佢咪要有啲绿色嘅网呢 冚住佢。 冚住佢喺能够有个拉力喺度咧，令到冇咁容易山泥倾泻嘅。你松嘅咧，就靠嗰啲网啦。 系，哇，都好犀利喎！嗰个网都吓。 吓，咁咧就要出口。咁咧嗰阵时出口咧系好麻烦嘅。 嗯， 比较麻烦啲。咁啊，又要政策啦，又要合同。咁啊，顺便一目倾。咁啊，第二日咁啊，佢开咗价钱，跟住点样点样点样，跟住咧我哋就唔使理噶啦。我哋香港。 嗯， 俾咗呢个价钱， 嗯、 我哋就去到边间船公司攞柜收货落船。其实佢讲晒价钱，佢乜都包晒噶啦。唔系我揾人喎， 系即系佢搞掂晒噶。 佢搞掂晒一条龙，总唔知你喺边度落。譬如好似我要攞就边度俾咗柜子，你边度攞只柜，或者我租只柜攞咗，跟住我就系苏记咁啊摆苏记咯。 嗯， 咁啊，如我去红桃咁啊摆红桃咯。 嗯， 吓咁。耗药咁耗药啦，佢哋自己会处理落埋去，一路去， 即系佢俾咗价钱你就搞掂晒，你俾张单佢嘅啫。 系啦，咁啊倾掂数，总之就收货俾钱，即系拆关、 嗯、 收货俾钱。咁、 嗯、 咧就所有嘅出产，即系叫大陆嘅进出口公司， 嗯、 全部都系同当地。所有关于进出口的官员都有关系，但是只不过话就是不是在那个场面，即是当时就在肇庆就2004年定2005年有个女人是做公安厅厅长，咁啊听翻嚟吓，听翻嚟嘅啫，听翻嚟冇见过呢个人，200万当年就买呢个官翻嚟做嘅，买公安厅，咁当然啦，买得上嚟就。自然揾到公安局局长噶，自然揾到呢个钱嘅，200万集资买翻嚟。但系咧倾嘅时候系喺云浮 哦 倾。咁嗰阵时倾嘅时候咧，我因为我自己嗰阵时咧就有啲嘢要揾人帮手。 嗯， 咁啊，关于海关问题啦，咩都系海关问题啦。咁啊，其他啲嘢我又唔系做走私，乜都唔系咁，咪就系做走私，但系其他嘢乜都唔系。咁咧我就知道。佢哋嗰日，因为相关嘅官员都喺嗰度。 哦，即系齐齐开会啊，顺便你有生意，即系同你有生意做，咁啊倾埋啦。 系啦，每一件事都系咁样、 嗯。 我以前唔熟，后屘就同佢哋关系打得好，甚至我试过喺深圳湾。 嗯。 当时深圳湾开口岸，咁咧有一个人就深圳车管所做主任嘅、 嗯， 即系科长。咁、 嗯、 咧就托人，就后边大量嘅人俾钱，一定要买到深圳湾嘅副关长出嚟做。 哇！ 副关长出嚟做，咁咧就800万人民币，4部 Benz。 哇！俾边个？ 俾北京嘅官，唔系深圳嘅官。 哦，呢啲咁高级嘅，一定系上面指派噶啦，冇得话喺当地搞噶啦。 啊，咁就系使钱唔系使呢度，系使北京。 嗯， 真系俾佢转到职，即系转职啦。 嗯， 调到过去。咁咧呢件事我知道，因为我帮佢买官呢个人，我识佢，到今时有来往。咁就退咗休啦，咁啊好巴闭。佢开嘅时候咧，就又系好隐蔽嘅地方、啊、你可能你唔知嘅，喺黄江， 我实唔知啦。 黄江村公园、 嗯， 水围隔篱有个黄江村公园， 系好近嘅。我哋以前就最巴闭噶啦，最中意黄江卡拉 OK 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黄江卡拉 OK 喺正黄江牌坊侧边噶嘛。 系啦，行过去，咁原来佢里边咧。就有好多好似森林嗰个小路咁入去嘅、 嗯， 入到去咧就有一间酒楼嘅，咁咧好会所式咁去食饭，酒楼咁啲嘢都几好食嘅。咁喺后边咧、 嗯、 就有间，即系嗰阵时开始兴，即系好兴饮茶啦，就间茶居， 嗯、 即系饮茶嘅地方。咁咧就系会员制入去饮嘅。 嗯，即系佢有靓女啊，同你弹下琵琶， 系啦，冇错冇错， 古筝啊，即系懒。懒高档啊，懒有中国文化咁啊，其实个个啲字唔识多个嗰啲啦。 咁啊，有阵时喺度打麻雀啦，当然去揾佢约亲见面，即系呢个副关长，我都喺嗰笪地方先揾到佢，系因为佢哋嘅聚脚点嚟嘅。 嗯， 会员制噶嘛。 系啊，唔系会员都唔入得去。 唔入得去。咁 你揾朋友，可能一早预约啊，边个边个嚟揾我，我拉入嚟啦。 其实就系好似包咗你嗰间嘢咁，咁其实全部都当官嘅喺度。咁、 嗯、 去到咁啊，揾间又系佢一定开间房咧，即系大陆最中意开间房。咁啊入嚟有咩事帮手倾。一嗰阵时咧有两批货喺深圳湾出事。咁诶揾个老友，个老友话诶督你揾佢。我打咗我会同佢打咗个招呼先。跟住你揾佢，揾佢，咁咧就叫做帮老友，咁、 嗯、 就 搞掂， 真系饮咗杯茶就搞掂咗，系攞得翻啲货啊！重点唔系充公咗啲货，罚少少钱，跟住你俾你甩到身，系可以攞翻啲货啊！系名系走私嚟噶，佢系揾架客车上，即系揸架七人车过关啊，两架车。 哦真系吓，识乜都系假嘅，最紧要识人啦、啊，大陆啊，你识得边个？最紧要识得边个？ 系啊，你识得边个？嗰、那个人就有办法咁啊。总唔知佢就叫嗰个人去到，总唔知咧日日去又解释，又攞文件，又话你嗰啲咩嚟，跟住最紧要就系睇个价钱。 嗯， 睇个价钱出嚟，其实嗰啲咧啲酒咧，嗰阵时咧就唔同而家成日扮拉卡斯啲红酒咧就有个木盒嘅。 系 嗰阵时有木盒嘅红酒。真系起码要七八千蚊支，即系嗰个年代你唔会两三百蚊支俾个木盒你噶嘛？成车两架车私家车，全部都系嗰批货，几十万啊啲酒，一架车，即系任佢噏，就唔使执私科就变调查科，补税行得。咁又计佢条数，一支红酒咧就170几蚊支。 哇，咪补好少水， 补少水，补少水，因为九啱啱 过七八七七分钟七过五千蚊一支嘅，变100几蚊支， 咁咪过咗咪赢咗啦。咁就系嗰晚，我就系负责炒咗嗰位茶嘅茶钱， 贵晒有限啦、 啊。700几蚊。 哇，去饮茶700几啊，唔怪之人就话 佢有啲点心噶嘛，佢饮嗰啲茶唔系我哋本身，人哋饮嗰啲茶唔系10蚊米茶位噶嘛，我都唔知点解咁值钱。 唔系啊，即系好似佢哋咁啊，去最兴去呢啲咁嘅会所，即系人哋喺北京啊，咁啊，谂起爆晒出嚟啦吓，食餐饭话10万8万嘅，食乜嘢啊？咁我谂都喺呢啲地方食噶。 我唔知道北京冇资格去，但我当时就系咁样啊。咁后屘我都有件事，我自己嗰时候嘅中港七人车租个位过喺深圳湾，我衰咗。咁但系我都系冇事，但系我嗰时我上化妆品。咁因为货值唔高、 嗯、 再打即係唔使啦，卒之呢就充公咗，但係批货呢就係10000几蚊。 哦，咁充公咗咁萬几蚊都顶得住呀。 咁又冇罚钱。 咁都顶得住。 咁就係话啦，但係人哋嗰批货就因为唔係10000几蚊。